阿赖耶的见闻也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我们把它执着在我们六根门头这一点作用着，认为是自己啊。这个界限一画了呢，外面就不知道啊。所以佛给我们说啊，人我执、法我执，只要一打破了，我们这个六根的作用啊，就尽虚空变化界了啊。我们的眼就是经里面讲的无眼圆明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实眼啊，华严表法有实啊，耳根呢也是实耳圆听啊，没有障碍了啊。本能就恢复了，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才执着啊，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六根作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啊，这一点点这个四大假合的以为是我身啊，啊，在执着一切外面的境界，个个有自体，个个都是真实的，那叫法执。法执与我执对立啊，坚固的对立，谁制造的？自己制造的，没有别人给你制造啊，所以自己也不能开悟啊，无论用什么方法修都不得力。究竟毛病在哪里？自己不去找啊，含含糊糊。哎，我业障深重啊，那这怎么行啊？业障深重，业障在哪里啊？啊，你哪些业障啊？啊，究竟重到什么程度啊？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有病一样，含含糊。哎，我身体病啊，啊，到底病在哪里？病怎么得的？要把这个病源找到，得搞清楚，然后才找医生啊，药到病除啊，才能够治啊。我们现在没有开悟啊，没有恢复我们的无眼圆明，我们身心就是带着重病啊，世间人晓得谁有病了，他着急了，他就找医生去医去了。啊，这个大病啊，没有人晓得了。啊，这个是生死轮回之病啊，啊，是无明烦恼之病。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么这个意识。不对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叫它做独营意识啊，所谓这个独头意识啊，他所取的啊，所缘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善恶无忌这个三种现行的落谢影子啊，这影像啊，它没有能力圆外面的境界相，这个在唯识里面讲本质相啊。你比如说我们眼见色，眼根真的见色，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限量境界。可是第六意识见这个色呢，就不是这个限量啊，而是什么量呢？是比量 我们眼见色的时候，眼识里面呢变现一个相分，就好像照相机一样啊，眼根对外面的色尘，就好像照相机对外的镜头，后头有个底片，那什么，那就是眼识，眼识里现一个境界性，现的相跟外面一样大，完全一模一样。第六意识缘呢，它在里面，它缘不到外头来，它只能够缘眼识的这一个假象，所以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啊，那么它缘是不是就缘这个第眼识的这个相分呢？不是的。他从这个相分借过去之后，自己又变一个相分。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第六意识的见分圆他自己的相分，不会圆到眼识的相分。但是他那个相分从哪里来的呢？是借眼识的这个相分的影子，他自己在变现。这个唯识的人讲得很透彻。啊，你是见这个见色了，吃个贪心了。贪是阿赖耶里面的贪的种子，随着第六意识的这个贪心，第六意与第六识相应的贪心所，啊，这个贪心所把它勾起来了，勾引起来了，它又变现了个相分。谁贪呢？贪心所的见分去贪它的相分。所以诸位要把这个事情看穿了啊，简直叫胡闹吧！啊，《法华经》里面佛所讲的啊，是法住法位啊，个个不相道啊，一个是一个，个个不相道啊。啊，你也是真是误会了迷了，这个简直胡闹啊。啊，这个一贪心所在是执着了，与第七识相应的贪心所又把它勾起来了。啊，那么它再从啊第六意识贪心所那个相中变现出一个假象。啊，那个见分就圆它的相分，就这么回事。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诸位要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确实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大的环境是个个不相道，自己本身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个个独立，个个不相道啊。虽然有连带关系，不错，是连带的，虽连带个个有独立的，那阿赖耶识里头都有种子，啊，第七识的变现出来有第七识的种子，第六识有第六识的种子，相应的心所，每一个心所有每个心所的种子，啊，所以意识所缘的是缘，就是前五根啊。所吸收的这个前五尘的落些影子啊，就是刚才讲的时候，像这个眼识里头它造的这个相分，这个就是影像啊，不是本质的相分啊，是属于影像啊。这个是一根所缘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境界比起这个本质相分那要虚妄的多了啊！本质是阿赖耶的清相分，这是依他起的。那么这个相分呢，当然还是离不开依他起，但是这个里头已经带了变机所知，并不是单纯的依他起。那么在佛法里面呢，也称之为法尘， 八成的意思就是生辰八字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意识里面所起一切善恶无忌之心，你要晓得他这个性质啊，他是从自己这个自证分里头变现出来的虚妄的现象，从这个现象里面妄起善恶无忌三心。啊，境界刚才讲了非常的广大，这个善心通有漏无漏，人天是善，色无色定，这叫有漏。四圣法界所说的戒定慧，三学三会，那么这个是无漏善，他都有能力啊圆得到，可见的他这个范围啊实在是很广大。假如啊这个里面要是以恶的这个念头现前了，啊这个恶事的影像落下去之后啊，这个异地的时候啊，恶种子现行的时候也通界内界外，啊，换一句话就是十八界通通都能够圆得到，啊，都可以圆得到，啊，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得说明，这个六道里面你说有恶法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三界之外你说阿罗汉还有恶法，我们学大乘的人也是，也可能佛菩萨也是恶法，这个事情我们就想不通了。啊，佛菩萨有没有恶法呢？诸位晓得，大乘菩萨以上完全是清净，哪有恶法呢？他自己心是清净的。啊，像大经里面所讲的，身清净了，境界就清净；啊，心清净，身清净。身清净，这个世界清净，一个世界清净，一切世界清净，无有不清净的，这是圆觉经上我们刚刚念过的。那哪里有无法呢？可是诸位想，我们肉眼凡夫看到佛菩萨还是有无法啊。那么你们看这个，拿这个四十华严来看，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有杀盗淫妄，我们看到是恶法，那是凡夫眼睛里看的呀，不是佛菩萨自己的境界呀。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种境界，所以这个经的题目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思议就是解脱，解脱就是不思议，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呀。我们认为有善有恶有无忌，从哪来？执着上来的。你要没有执着，哪有善恶无忌？佛菩萨说，两种执着都没有了，所以没有这些话了。我们肉眼凡夫里头看到有， 这个意思就是在此地。那么佛菩萨为什么要示现这些卧法呢？那是度生的工具啊！不用这些方法，不能够叫那一类的众生回头。方法了啊，老师教学生呢，有的时候有碍于，有的时候板起面孔去责罚，那不也有善也有恶吗？啊，佛菩萨教化众生亦复如是。啊，佛菩萨要不示现地狱，如何能够度地狱众生？啊，你们看看那个华严经的甘露火王。那完全是地狱境界啊！你把那个什么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打开，你看看地狱里头去，你给它对照，甘露火王就是地狱啊！啊，度众生，众生有恶业，有恶习气，必须用这个方法来折磨他啊，他才会觉悟，他才会回头。啊，那么菩萨有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为什么有这个事呢？在《楞严经》后头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你说菩萨起这个心动这个念，那错了，那是我们以凡情测度甚至没有感应道交啊，感应道交啊，佛菩萨的心永远是平等清净，一念不生，但是众生用什么心感，菩萨就有什么心性啊。古人所谓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那个月亮会不会有心呢？哎呀，你这个地方有一盆水了，我赶紧到那去现个影子，有没有呢？没有，没心啊，无心。诸佛菩萨之现身是无心的，你把它当作有心，你把它当作有情，那是你自己错看了，你看走了眼了啊！他要有心有情，他就是凡夫，他也不灵了啊！正因为他是无心啊，无意的，所以才能够感应道交。这是说明一切境界里面善恶境界通通不行啊。那么这个第六意识是通通都可以语言得到啊，这个无记性亦复如是。啊，在一切有为的众生这个有为啊，包括到小乘啊，包括到这个小乘，小乘四国以下的都还是有为，证得四国罗汉了，这才算无为啊。而且他这个无为法呢，只可以说相似的无为。啊，因为有为法不能够包括它。啊，小乘所证的不会。有为法里不能包含，称之为无为。凡是有为，就是有造作。既有造作，就有三心。啊，就有三心。那么三性呢，都是因法尘内外相熏，自五识以来，所以说生成啊。 这个东西很难断呐、啊。我们一般讲是种子习气的，啊，相当不容易断。但是，这个化尘呢，毕竟与前五尘有很大的差别。啊，就是前五尘呢，它是有这个吉祥可循。啊，我们一般人讲呢，哎，它有个好像是实在有的，啊，有这个实在的这个经验。啊，可是意所缘的呢，我们看不到有个具体的东西，见不到。啊，它缘的是里面的发展，啊，所谓是五尘落其影子，啊，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这个经里面讲生成法则，啊，这个法则就是发展，啊，它也是有规则的。那么下面佛就以这个为前提，啊，叫我们从中啊来勘验，啊，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觉悟，啊，此法为夫即心所生，唯当立心别有方所闻。是根处啊，善恶无忌这个三法了，是发尘处啊，就是尘处，亦是根处，亦所缘的境就叫发尘。那么这个发尘呢，是在讲啊，是亦识所变现，它与意识的关系不即不离，啊，不是意识，但是它是意识所变，所以是意识所变的，又不是它本人。啊，所以佛在此地叫我们审查审查，啊，它到底是心所生的，啊，即心所生的，还是立心呢？它另外有一个所在。那么下面呢，佛就这两个前提来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呢，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尘处？这个意思是说明，如果说这个法尘呢，就是心，心是能缘，尘是宿缘。如果说法尘就是心法，心不能缘心。那就好像眼不能见眼一样的道理。啊，可是这个现象呢，啊，事实这个现象呢，善恶是缘律性，清清楚楚，而无忌却是昏沉的心。那无所谓善恶，啊，不变善恶，通通是意识所缘的。佛在本经里面给我们说，啊，所谓是习错内尘，尘所缘法。啊，那么现在佛在此地叫我们看因，如果这个法尘就是心，法全都是心了，那么就不叫尘了。那所以说， 若即心者法则非尘呐、不是尘当然就不是心所缘之处，它怎么能叫做处所呢？那处所就不可得了、必须心有所缘才会成立一个处所啊。这个地方这个心呢就是一根、那么要立于心别有方所，这个也讲不通啊。立于心别有方所，这法自性是为知非知啊，他要果然是真的单独有一个处所，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就有自体了。有自体，那我们要问呢，它到底是有知还是无知？如果要有知，知则明心。它要有知的话，知呢它就是心法，它不能叫法尘。它本身有知啊，亦如非尘呢，同他性量。这个意思说是，如果发生是有知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它也是一个自心。幕后这两句是亦如非尘同他性量，假若这个有知的发尘不是我们自己的心，那么换句话等于好像别人的心一样，别人心有知既不是我的心，我心有知，那他的心也有知他那个心不是我的心所以同他心量如果同他心量与自己又没有关系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诸位在此地要细细的去想发生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由此可知呢，如果说它是一心真的，那就好像是别人的心量与自己不是一体。皆如即心云何如心是更二于如？前面这个不能成立再看看底下这个前提能不能成立如果说这个法尘是有知，有知而且还是自己那么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离呢？如果自己的知，这个知是一，不会是二，更不会与自己相违背。所以佛在此地，为什么我们一个人会有两个心？可是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三心二意，好像还不止两个心那唯识里面不讲八心五十一心如都是心的。但是诸位，那说那么多心那知是一不少，与自己的觉知心实在是无二无别不同此地所讲佛在大集经里面说，如是心缘为意不异，若心异缘则一时中应有 二心。如果这个心既圆，不应复能陷于自心。啊，好比这个自己这个手指不能出自己的指，我们这个手指可以出另外一个指，这个手指不能出自己，可以出另外一个指头，不能出自己，道理是一样的。啊，跟我前面所讲的眼不能见眼情形是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发成有知啊，这是在理论啊理与事上都不能成立啊。发成说无知呢，若非知者啊，对，这就是无知。此尘既非色身香味，力何能暖即虚空相，当于何在？这个确实啊，要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为意识所缘，意识是能缘，它是所缘。那么换一句话说，它必定有一个所在啊。啊，可是它不像前面色身香味啊，乃至于虚空啊。啊，在我们感官里头啊，真有个所在啊。现在这个发生在哪里？我这一问呢，诸位心里应该有数。你对楞严要熟的话，你看前面七处真心啊，七处真心的意思明白了，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能够想象到啊。不要说发尘，在哪个处所，就是第六意识啊，这个一根在什么地方？一根是心法，其处真心。实际上，这些道理前面都给诸位说过，总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啊，希望诸位要觉悟，啊。你说我听了之后我都记住，记住不行，要悟入才行啊。哎，你记住啊是死的啊，所以是记问之学，你不开悟啊。要紧的是开悟，前面实在说的很多，无在无不在啊。这个无在无不在给诸位说，不但是讲我们这个心啊，能缘的心所缘的发尘，无在无不在，就是我们现前呢，大家感觉的好像有这个实在的这个根深这个契机，给诸位说也是无在无不在。我们凡夫真的不晓得这个是真相啊，迷了啊。这个扇子是阿赖耶的相分，我放在此地，这阿赖耶相分以阿赖耶见分变现出来的。我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你不能说这个地方的扇子没有了，这个地方的扇子生了，你也不能说此地的扇子已经拿到这边来了。你这样说的时候，都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当处出生，当处灭尽。 再给这个说的，生则无生，灭也非灭，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根深的净虚空变化界没有生灭，随缘现象。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缘能缘的这个心啊，它继续不断，所以这个相分的时候它也继续不断，缘的这个心一断了，相分也就变了啊。我们今天趁这个能缘的时候，趁得到命根啊。在凡夫呢，这是业力啊，这业力啊，在这里支持住，使它继续不断的就相续相，保持这个相续相。业力也没有了，这个相续相就没有了啊。我们说这个相啊有生有灭，其实相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啊。这个意思是相当的深啊，可是是事实真相就是在眼前啊，可惜啊你见不到啊，这个是真相啊。所以我们的根深也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啊，何况一根，何况法尘啊。那么这一段呢，这个文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里头有一些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